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披床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中两国啊，一个就美国财政部长，同埋另一个咧就系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喺瑞士日内瓦嘅会面咧，就商谈啊关税战嘅问题。咁啊出现咧突然咧一个突破性嘅一个中场休息嘅结果，就系咧啊美国咧 Donald Trump 咧系决定将中国嘅关税咧145%咧系大幅减低至30%，而中国方面咧亦都系啊。是減免同樣的幅度，即是互相是減免115%，就對美國的貨的入口關稅10%。現在那個10再加上那個30呢，就是 Donald Trump 向全世界徵收的所有統一的入場費10%，再加呢是20%那個芬太尼的懲罰稅。暫時是這樣，就觀察期呢就是90日，即是3个月，准备呢是回气返嚟呢是再战。咁因为呢喺呢几日呢喺呢个美国加州洛杉矶有两个货柜嘅码头呢是出现全部中国货柜船清空嘅现象。咁 Donald Trump 呢就话呢件係好事，就证明呢中国可以同美国完全唔做生意。点知佢语音未落呢，就因为国内啊嗰啲舆论咧系纷纷质疑，话咁样样治理经济系咪好有问题咧？咁系咪因为咁样巧合 ？Donald Trump 就于是就宣布就系减关税，就系由45%至到30%。呢个咧就系开天杀价，落地还钱，令到佢有足够嘅时间咧系话同中国嗰度商谈，跟住咧佢就坐飞机去咗沙地阿拉伯。而中国方面咧，当然啊，系非常非常非常之亢奋啦，就咧双喜临门。佢话咧，巴基斯坦咧用中国制嘅歼100嘅飞机咧，系一口气打落咗印度5架飞机，包括其中4架系法国制造。咁呢几日咧系举国陷于狂欢，即系网络嗰个民意马尔次嗰个狂欢嘅状态嗱。到底是不是雙喜臨門呢？總統 Donald Trump 和財長貝桑呢就似乎已經聯手一起呢是玩鬼影變幻球。例如剛剛講完美國不想跟中國脫歐，貝桑就突然間在 Donald Trump 前往沙地阿拉伯之前呢就加句，今次跟中國達成的協議是表達了美國將會跟中國脫歐整個戰略大計的一部分。亦即是话美中之间脱欧咧个长期计划系不变嘅，咁到底脱欧啊定系唔脱欧咧？咁就等你全世界慢慢再拗头谂一轮啦。 系咁啊，呢个90日嘅协议咧，究竟最后会点咧？其实90日里边咧，仲有好多变数嘅，因为咧而家 Donald Trump 咧同阿贝森特咧就一个棍棒一个胡萝卜，咁啊 Donald Trump 继续咧就讲佢嘅呢啲口大嘅说话，就坚持咧，其实中国咧，其实已经好多工厂已经关闭佢哋已经受到好大嘅打击因为咧其实佢哋一定要咧我哋购买佢嘅产品但事实上咧呢、这个关税咧竟然咧就减成10%+，同佢之前咧讲到实牙实齿嘅呢啲种种嘅理由咧，完全背道而驰。咁所以其实大家都清楚 ,Donald Trump 呢个人呢佢嘅即係言论呢你唔可以呢一下子呢当真嘅。其实有人亦都分析啦，喺90日之后呢将会又系另外一个循环，到时股市又会大跌，中间亦都有好多人留底。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当然有人呢就会搵到钱啦。咁究竟呢个关税嘅协议系咪可以最后达至双方共赢呢？其实呢啲系废话嚟嘅，因为而家个情况咧，芬太尼嗰个20% 咧，其实系冇减到啦，咁而10% 系基本盘啦。咁呢个情况之下咧，如果根据翻中国 一直以嚟啊嘅立场啊，其实芬太尼嗰 20% 系唔应该征嘅，因为中国坚持咧呢个芬太尼问题咧唔系中方嘅责任，因为中国系冇运到咧呢个芬太尼进入呢个美国境里边。呢啲化学药品咧，其实佢只系运去第三国，包括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啊，最后你将个责任咧摆咗落去中国方面咧，而征收 20% 关税咧，如果中国系咁样都去接受呢个协议咧，其实系跪低咗噶啦。不过当然啦，而家啲小粉红喺网络上面 TikTok 好，微信又好咧，就讲到 Donald Trump 咧，就因为要面对中美国内部啊嘅经济问题，譬如好多象拔蚌啊，跟住好多鱼类嘅产品啊，再加埋咧一啲输往中国嘅呢啲高科技产品啊等等咧，其实都系咧会丧失咗好大嘅出口嘅数字。咁所以咁情况咧 ，Donald Trump 点都要稳住咧。这个国内的经济同埋可能要面对中期选举。所以这九十日是一个缓兵之计。九十日之后呢又会重新来过了。所以其实现在呢中国的出口商啦或者是任何同中美贸易的呢第一时间呢不是开香槟是第一时间呢尽快出货尽快将货摆上货柜船尽快运去美国全部清仓而不会呢去将美国那个市场呢当为他们永久的一个即是出路，因为他知道呢90日之后呢又会有另外一场风暴来到。所以其实现在的情况只不过是开始你可以精神胜利的，即好像阿 Q 正传里面那个你可以精神胜利，但是现在操盘和玩借你是谁呢？都是 Donald Trump， 由145现在去到30，由当初145的时候呢全个中国抌蹄抌爪啊，跟住啊声嘶力竭啊，到而家30咧，就觉得咧全部喺度打锣打鼓庆祝咧，咁你就系俾佢喺度 manipulate 紧你啊，所以其实呢小粉红嘅反应系好可笑嘅，杜生。 既然我讲过咧，145咧咁高系冇意义嘅。当初讲到话加到200啊，呢啲咧一定系虚张声势，因为你到145嘅时候咧系唔会有生意做。我哋都举过开茶餐厅嘅例子，当你开间茶餐厅，然后咧将每碟火腿通粉咧系定到500蚊，然后你里边咧系有5张台，每张台坐4个人，个老板咧就唔可以咧系计定数先，庆祝定啊吓嗱我每张台有4个人，5×4就中20。然后咧，20个人咧系每人帮衬我500蚊啊！一碟嘅火腿通粉咧，我即刻嘅营业额咧系就有啦10,000蚊啦，系嘛？我一日做4轮咧就有40,000啦，40,000里边个利润咧就有30,000啦，10日咧就有300,000啦，1个月我净系卖火腿通粉500蚊咧，系就已经有几多钱啦吓？几十100万咧系个利润啦，这个咧只不过系单方面咧自己咧系狂想，因为唔会有生意嚟。一个好简单嘅常识系咪？咁我谂咧，即系 Donald Trump 个人啊，佢系咪傻咗啊？定系唔识计数啊？定系啊，系嘛？根本上系缓兵之计，定系仲玩烟幕咧？呢而家系冇人知。但系咧，朝三暮四嘅古仔咧，系对于嗰啲马骝，一班马骝啊，分一日分7粒轮子，朝头早4粒，夜晚3粒，或者咧朝头早3粒，夜晚4粒，去令到啲马骝咧系觉得咧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嗱，而家咧就30%，你话讲高唔高，讲低唔低？因为咧货物嚟讲咧，30%咧已经系杀咁咧绝大部分嘅利润，一到50%咧就已经其实就唔使做噶啦。嗱，而家咁样嘅状况咧，就系 Donald Trump 系点咧？亦都可以讲话呢啲咁嘅顽童嘅性格，喺度将个玩具玩下玩下，乒乒乓乓又掟落地又掟埋墙咧，而家佢有少少攰。可以是摆低而就中场去厕所咁解，因为佢就去沙地阿拉伯咧，去处理另一件玩具，就是沙地啊、伊朗啊同埋以色列嘅关系。美国嘅舆论咧，而家对于 Donald Trump 咧，亦都有少少咧吓，金属疲劳啊，吓唔会话将佢当155咧，145咧跌咗做130% 咧，然后就话咧呢个系中国胜利或者系美国跪低。而系咧，嗰啲商家佬咧，系即刻嗱嗱声，系趁呢3个月啊，系疯狂出货。所以你会见到咧，嗰啲货柜车、嗰啲货柜船咧，喺呢3个月一声咧，就疯狂喺太平洋嗰处咧个交通单方面系繁忙。 而家咧就係你睇整體嘅格局，啊，就係美國到底咧需要中國多啲咧，中國需要美國多啲。好明顯就係中國需要美國多，好簡單，因為中國你嘅外匯收入咧係極度依賴中國貨出口美國，美國嘅 GDP 咧並不依賴咧出口，嗱你中國 GDP 咧越依賴出口，而且係靠美國呢個最大嘅市場嘅主顧，美國咧就唔係，嗱譬如你今次對於美國嚟講咧，出口中國嘅最大嘅货物的品种呢就是其实是大豆。你看那条大数的结构就是每一年美国呢是由中国呢是入口呢是高达4400亿美金价值的货品。然后卖给中国的呢就是1450亿。那现在这条数呢是长期的对于美国的逆差呢 Donald Trump 就不开心。但是呢你要改变这个结构啊那个数字是很难。因为你美国卖给中国最大的出口品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大豆。这个大豆中国为什么大批买呢？因为中国有4亿4千万只猪是要依赖大豆来做这个主要的饲料和食粮。除了大豆之外，美国出口去中国的第二大的产品的种类就是医疗和石油。中国出口去美国的呢就是电子产品、电脑和玩具。现在你看电子产品、电脑和玩具，就是以 Tim Cook 做 CEO 的苹果手机就已经宣布在未来的一季将在中国的生产链是大部分分阶段是搬去印度。这个结构就已经成型了，就已经是一个定局了。所以下一季度就是三个月了。三个月里面呢，而家 Donald Trump 观察好多嘢，就係、是、要監督住苹果去搬厂，搬去印度。美国嘅两大玩具商，一个呢叫 Mattel， 另一间呢叫孩之宝，叫做英文呢叫 Hasbro， 亦都系呢一间跨国嘅玩具同埋棋类嘅制造商，已经呢系分别呢系喺 Donald Trump 压力之下呢要将生产线系搬嚟中国。所以呢未来一个季度三个月呢，因为中国出口呢去美国长期呢是血肉相连，是规模太过庞大，所以呢你咪要三个月嚟到缓冲，是咁简单啫。三个月之后呢 ,Donald Trump 嘅反应系点呢？佢话系要睇呢系同中国啊系展开一个共同嘅磋商嘅机制。美国政府呢而家呢一届呢系对中国啊系签署任何协议有冇信用呢，应该就系冇幻想嘅。因为呢2018年当中第一届啊上台嘅时候呢啲全部经历晒。嗰陣时呢中国呢系应承呢要向美国呢系购买呢系多达2800亿美元嘅货物。但收尾呢系完全冇做到。那个理由呢就是突然爆发这个呢是 COVID， 这个所谓新冠状病毒，是不是这个有余是考试。一个小路仔呢去考考试，如果那张卷呢是派落嚟，他完全不识，他突然间说嗌肚痛肚屙，就要求呢是考试呢是终止，然后说去厕所。去完厕所返嚟呢而家呢再要考过第二场试。于是呢那个先生或者个市场俾个第二份卷他做过。就暂时信他呢是肚屙，但其实呢内心就是不信。现在不过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但呢对于美国来讲呢，对于所有的西方国家同中国之间签署的任何协议呢，这三十年呢有一个趋势和很多先例呢是 去说明一个现实。就是你同中国签署任何协议交换的任何条件，中国首先袋落袋嗰个咧，就一定咧系实质嘅成果。然后佢话佢俾翻你袋嘅，佢交出嚟嗰样嘢咧，就唔系你实质睇到嘅，系要时间去证明嘅。而中国咧系同欧洲、同美国、同英国签署嘅好多条约，只不过系偷你咩咧？系偷你嘅时间。嗱，举例嚟讲，1985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就话1997年咧，系将香港交翻俾英国，然后换取咩咧？香港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个咧生活方式50年不变，系直到2047年。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咧先例，就系你同中国咧系签订咧任何嘅协议咧，就系你1997年 你先要将成个香港九龙新界交咗俾中国先，中国袋咗落袋啦，然后佢履行嘅嗰个职责咧，或者嗰个责任咧，系要50年啊，你先会睇到佢真定系假。但系咧，你已经送咗成个香港九龙新界俾佢即刻袋落袋啦。嗱，呢个咧，2008年咧举办北京奥运亦都系一样。举办奥运之前咧，中国向美国向全世界咧系表示。嗱，我你俾我举办啦，系嘛？我主办咧之后咧，咁我中国就会开放噶啦，包括咧手提电话通讯市场啊、WhatsApp 啊呢啲咧。结果咧，你俾个2008年北京奥运嘅主办权俾佢，佢乒铃薄林，系咪又放烟花啊、敲锣打鼓办完之后，原来你发现佢系冇开放到，佢嗰啲手提电话啊，玩嘅 YouTube 啊。系嘛？呢啲 Wikipedia 跟住即刻落站。你而家又系你而家 Donald Trump 同中国喺度倾咧，就话要中国开放市场，咁然后换取减关税。嗱，开放市场呢样嘢咧，系可以好耐好耐你先至发现系真定假嘅。弊弊啊嘛，啊中国话我写晒啊嗰啲协议嗰度，得我可以开放金融。我可以开放银行，我可以俾你 Citibank 咧，系3年之内咧，系嚟喺北京、上海啊，同埋呢个广州咧，系开分行，然后咧系可以咧呢、这个AIA 啊，美国呢啲保险公司咧有5间，然后咧5年之内咧可以喺北京、上海、成都啊又开咧几多间，然后咧可以咧你喺中国啊雇佣啊中国大学嘅毕业生咧系做。保险经纪，然后你可以对他们提供训练。嗱，啲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嚟到换取你将关税由145减到50或者30，减关税咧呢、这个系有骨落地，即刻生效，同埋佢嗰餐咧系食得即刻饱嘅。之但系佢应承你咧，就系话慢慢5年俾你慢慢食。好啦，当你啊。开放咗俾佢减咗关税之后咧，就发现未来嗰5年原来吓、啊，当你话要喺嗰度开公司、开分行、吓、啊、开银行嘅时候咧，原来重重关卡嗰度慢慢落地咧，系又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吓、啊、要遵守咧中国方面嘅法律规定，到头来咧又系发现一场空。嗱、啊，呢一种顾忌会唔会重施 Donald Trump 咧？啊，同埋佢哋班官系咪咁傻咧，咁蠢咧？吓、啊，又是啊，舐一铺嘢，因为咧中国而家睇死你，我哋一早已经讲过，佢嗰个统治咧系千秋万世嘅，系可以一再连任嘅。而你一届美国总统只系做4年嘅，所以咧时间唔喺 Donald Trump 呢边，时间喺习近平嗰度，所以佢只要佢拖你同埋耗你，同埋俾中国人食3年草。咁佢嗰度可以用咧，系3年时间嚟空你3个钟头，即刻嗰啲货咧，嗱嗱声嘅货柜嗰度咧系落船，嗱嗱声喺太平洋嘅树咧，即刻千帆变并举。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美国同欧洲个民主制度，中国认为系输俾中国啊嗰个一人统治嘅帝王制度千秋万世嘅原因。稀土嘅咧佢系冇禁，但系你90日之后，如果你再加翻个关税咧。佢又話咧，佢禁稀土，然後呢個叫食3年草啊，呢個循環咧係嗰陣時再開始。所以你而家你美國要打贏呢一場關稅戰咧，你一定係根本啊喺呢個問題嗰度咧，你諗一個辦法，你要咧係贏佢，或者唔係避免俾佢咧係再氹你落單。如果唔係咧，你又不斷循環，跟住咧又要加翻，加咗之後啦，你跟住咧美國嗰度咧又嘈喧巴閉啦。又洛杉矶嗰度咧，又话冇晒啲船啦，冇晒啲船咧，洛杉矶嘅码头工人咧，又话冇公开啦，冇公开咧，嗰度嘅工会咧系有不满啦，然后你又到中期选举啦，咁 Donald Trump 你嗰阵时又点算咧？系嘛？嗱，而家所以呢个咧系美中两国嘅制度结构之战，同埋咧叫忍痛力之战，同埋呢个咧叫食草能力啊嘅大比拼、嗯，美国人食草嘅能力咧。可以讲一定输俾中国，這個、呢个咧唔使讲啦。吓、啊、咁跟住咧就90日之后下回分解啦，系咪 啊？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喺4月份根据官方嘅数字咧，中国对美国嘅出口咧系跌咗21%，而 而在美国的进口呢就跌了 13.8%。这个数字都很明显的。而且在江浙啊、广东啊、上海啊一带的工厂呢，其实很多都已经停工了，甚至很多的民工呢都被遣散回去老家。咁呢个情况呢其实对于中国嚟讲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你都知啦，其实喺中国嚟讲有成千几万呢啲喺工作嘅民工呢系会丧失咗职位。而呢啲民工呢唔系话一下子返去乡下就可以耕田。好多依然会喺城市啊或者一啲村镇呢喺度落脚。咁呢啲流动人口呢系社会不稳定嘅因素嚟嘅。咁呢一点呢当然中国人是可以食草，但是社会是不可以不稳定的。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90日是 buy time。我都同意其实中国时间在他那边。一来呢就是中国人人多啦，食草的人又多啦。而且呢的而且确他们惯用一个伎俩，因为他的政权呢是不断延续的。而且美国的总统呢只是四年一届。佢仲要面對中期選舉，或者係後面有機會嘅政黨輪替，到時咧又係可以咧，我哋叫打機一樣 reset， 跟住重新再嚟過。嗱，雖然咧過去民主黨都係對中國嘅依啲政治啊或者係出口啊實施好多嘅限制，但事實上你睇翻實際嘅數字咧，對中國嘅貿易咧其實係冇跌到嘅依一點。咁所以而家个情况呢就仲有面对一样嘢，中国呢点解会作出让步，我认为是让步啊，因为而家个关税呢依然系呢偏高嘅。咁因为佢面对呢美国嚟緊同越南啦、日本啦、甚至东南亚其他国家啦嘅一啲贸易嘅谈判。因为呢啲国家呢随时呢系所谓出卖中国。即系话呢一来佢哋唔愿意做中国嘅出口嘅白手套，例如马来西亚嗰啲国家唔会将中国嘅产品呢喺度过一过冷河，跟住呢变成马来西亚嘅出口就帮中国赚外汇。而调转呢譬如越南啊、日本啊、南韩啊嗰啲国家呢将会希望取代中国成为呢呢个攞到美国市场份额嘅一个咁嘅机会。所以其实中国呢而家个面对嘅情况呢就係佢一方面争取时间，就是同美国嘅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依九十日呢要去划船其他东南亚甚至一啲中亚嘅国家就唔可以呢就同美国呢达成一啲即係对中国不利嘅贸易协议，甚至可能会调转啦，就提供一啲有利啦，即係譬如话我哋中国呢会采购你哋嘅产品啊，你唔好呢倾销去美国啊，诸如此类。所以其实而家系一个咧都几复杂嘅国际互动嘅博弈，唔系净系中美嘅。中美就呢、这个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大家都唔可以冇咗对方咁嘅情况之下嘅贸易关系咧，其实已经系十几二十年都唔能够分开噶啦。而家仲加埋其实新兴嘅呢啲越南啊、日本啊嘅国家。咁呢个情况之下呢係会好複雜嘅。咁譬如话而家美国就同英国就达成咗一个贸易協议啦。咁跟住呢个同中国嘅贸易協议呢， Donald Trump 都可以作为一个政绩呢向对外宣布嘅。咁嚟緊譬如话同南韩啦、日本啦，其实而家都仲倾緊，包括台湾。咁所以呢我觉得 Donald Trump 而家佢所谓叫做睇大局，就希望呢尽快同多啲嘅国家达成一啲贸易协议咧，作为佢嘅政绩作为佢嚟紧中期选举又好，或者佢对于国内嘅一啲经济嘅压力又好，作为一个交代。咁所以其实而家咧，大家都需要时间。不过咧，那个头先提及咧，Donald Trump 话中国答应咧向美国开放佢嘅市场，同埋俾企业咧进入咁呢部分咧，我都系有保留嘅。因为事实上中国是不会容许你这样去做， 不可能这样东西，开放给你入来，即是他的制度是玩完，即是要恢复民企私有化为主导。这个是跟他习近平是一世人，他的信仰是完全相违背。他不可能是给中国开放民企去经营石油、天然气或者其他的中介输出的买卖，这些一定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个没得谈的，不会给这个英国那个寄宿学校是入来开50间， 然后咧招收咧而家中国个大城市嗰啲中产阶级。嗱，之但系 Donald Trump 系咪真系向中国跪咧？嗰啲而家消定炮仗嗰啲咧，亲中小粉红咧，咁佢哋会有一个三日啊、五日啊嗰、那个咧亢奋嘅。嗱，我就认为咧，你话系咪真系跪？你要睇几样嘢。第一，是不是 Donald Trump 已经准许苹果和其他庞大的美国和晶片有关的产品商呢，就宣布我们不搬厂去印度了。我们现在整个大迁徙，邓寇克大撤退出埃及记是宣布停止，将会生产线和工厂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是会加码投资翻翻去奥巴马同埋布殊嘅时代，会唔会呢？吓，你最少最紧要问下苹果个天曲啊嘛，系嘛？你仲走唔走呢？你要问下郭台铭啊，你问下呢两个啊嘛。郭台铭话啊，原来 Donald Trump 跪低，哎，好嘢啊！我而家阿富士康咧啊，我唔会削减人啊，我喺郑州嗰处咧加码投资，并且咧系取消啊喺美国啊佢自己应承啊嗰$100亿啊个投资。嗱，呢个咧就系真系跪低，之但系呢啲冇发生到。呢个第二，如果 Donald Trump 跪低，系咪撤销对中国晶片出口嘅限制？嗱，呢个咧系又冇讲到噃，系嘛？嗱，如果佢讲埋呢样嘢咧，就系跪低。第三就好多人唔记得咗，吓嗰十架八架新出厂啊嘅波音客机啊，系咪而家中国系咪买翻先？但是波音客机一早讲了，你就算买回我都不卖给你，已经由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其他国家就印尼是吃了。这个波音 飞机厂在西雅图那里是会不会跟着你开香槟庆祝，就说 OK， 哇，今次一天都光晒了，那十几架我决定恢复向中国出口交货，同埋跟住咧，再同中國而家醖釀緊下一回合嗰、那個訂購係咪咁咧？嗱，如果係呢三點咧係有實現咧，冇錯 ，Donald Trump 就向你跪低。之但係唔係，所以呢個咧將145開天殺價，而家暫時還原到30，而且係中間90日嘅緩衝期。呢個係一場戰爭裏面其中一場嘅戰役，即係烏克蘭同埋俄羅斯打咗三年嘅仗，其中咧係截取嗰度嗰兩個禮拜，係咪啊？ 係咁啊，小粉紅咧就唔使咁亢奮住嘅。除咗呢個主動權，而家喺美方同埋 Donald Trump 手上邊，係佢自己叫價叫到145%，而家就冚翻落去30%。咁如果咁樣情況你都開心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即係個智商有問題啦。另外仲有，除咗你頭先講，譬如話對個高科技出口嘅限制啦。仲有天苗嗰啲小包裹啊，嗰啲关税咧，其实都冇减免到噶喎，依部分啊，咁对于呢啲中国嘅企业嚟讲咧，其实冇咩实质嘅好处噶。嗱，虽然而家有短暂嘅狂喜啊，狂喜完，其实你最重要系睇中国人做啲乜嘢，就系而家第一时间就尽快出货，尽快清库存，尽快咧就唔继续呢、這个做生产啊，依部分先重要啊。所以其實你唔係睇咧，而家依一刻咧，究竟係咪達成協議啊？大家皆大歡喜，係睇下啲廠家同埋啲民工究竟有冇公開先，係咪會繼續生產咧？啊，嚟緊啊，因為90日好快過啫嘛，而家5月、6、7、8月之後，其實八月之後咧，其實就係聖誕嘅訂單啦。咁如果正常嚟講，應該你已經係準備咧，再嚟呢個聖誕嘅訂單。咁但係我相信好多嘅工厂咧唔会搏，唔会入原料，亦都唔会请工人，因为佢唔知道90日之后咧又会玩啲乜嘢个主动权，或者个关税突然间又会上翻去。Donald Trump 话唔会145啫，咁100好唔好啊？到时玩完100之后又落翻去50，咁你又狂起咯，咁你又觉得咧呢、這个呢、這个共产党呢个胜利咯？咁呢个其实系好阿 Q 精神嘅。 仲有一样嘢就系咧 ，Donald Trump 同埋大陆。咁大陆咧嗰度咧系变咗十，而美国嗰度咧仲系30 ，OK。而中间啊，你而家嗰两日喺瑞士何立峰有冇向 Donald Trump 私底下提出一啲令到 Donald Trump 满意嘅实质嘅让步咧？例如而家 Donald Trump 逼紧乜嘢系嘛？ 要逼中国改变国有经济主导的体制，这个讲了是不可能。另外，如果 Donald Trump 有没有下令他九十日拆除互联网防火墙这些呢？如果他说九十日我下令你拆除防火墙，如果他识倾的就是九十日，如果你大陆那些人还是在是要翻墙的话，我那些税即刻加翻。九十日咧，我要见到 Facebook、YouTube 包括黄世泽每日讲一条啊，吓嗰啲系直入广东省，系咪？嗱，如果唔系咧，我又加翻嗱，呢啲咧先至系啊真正啊啊嗰个咧系胜利，或者大陆咧喺九十日啊之内系开放咗啊拆咗防火墙，系等到你 Donald Trump 宣布系30%。关税咧系成为永久政策，跟住佢又闩翻道门，咁 Donald Trump 系可以由30%又加翻到90%同埋145%。嗱，呢个咧当然系一个构想啦，我唔相信咧系有呢个咁嘅条件系应承。如果你美国识倾咧，就要倾呢啲，吓同埋私底下咧，何立峰代表中国咧系乜嘢嘅让步，系实质咧呢个先系实质嘅让步。就唔係話咧，翻返2018年咧，去氹你落搭，或者2008年啊，舉辦北京奧運啊，去氹你嗰陣時小布殊同埋奧巴馬一樣。所以美國佬而家嗰班決策者係蠢定係精咧？就呢九十日內就見真章。另一方面咧，你又睇到英美之間啊，係達成呢個框架協議咧，亦都令到 Donald Trump 咧係 set 咗一個先例。就是用英美的框架協議咧，係趕印度啊、日本啊同埋歐洲咧，係向同一個方向。所以呢九十日咧，你亦都唔可以講話 Donald Trump 贏唔到時間。佢贏到時間之後，然後咧佢喘息，你又喘息，跟住九十號之後，個主動權仍然喺佢嗰處。所以咧，而家嘅美國嘅生產商唔會話宣布咧，啊一天都光曬，我喺美國恢復工廠。绝对不会，而是嗱嗱声趁住呢九十日，快啲咧五鬼运财，走得就走，散水到就散水，走鬼到几多就走鬼几多。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记得加入《风云谷》同埋咧订阅，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零零 零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真话。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绝对好和坏，尤其在政治世界里面，你以对一个人的喜恶，他是不是玩女人，他是不是有官司，你一定是会是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基层的人就算一个清洁阿婶，他都有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流量天公地道啊，